装聋 捉鸭。 渴望会改变。

头，才望到孤单的宇宙。无聊仍是我，又背起千斤苦头。无聊研究，曾幻想挥挥衣袖，遗忘谁做戏，并放低点点心伤愁。想放手，作出种种借口，只想高飞独个远走，不必只懂得看天再怀旧。无奈也需交出笑口，不许有点错或漏，无谓也许通通接受，害怕只责落后，仿佛砌身这小宇宙，渐渐不懂哭诉与分忧。啊，当我想到旧战友，想念亲今天的以后，无聊谁没有，受压抑差点想泪流，无聊难受，想落空得不到接受，无人明白我，像丧失思想的自由，心里边太多伤心缺口，只因失落了太久，只好孤单的看天再怀旧。无奈也需交出笑口，不许有点错或漏，无谓也许通通接受，害怕只责落后，仿佛砌身这小宇宙，渐渐不懂何愁与分忧。啊，当我想到旧战友，啊，推不走我心太多冷漠，一箭加心加口再加多，心知知不可一错又再错，无奈也需交出笑口，不许有点错或漏，无谓也许通通接受，害怕指责落后，仿佛砌身这小宇宙，渐渐不懂哭诉与分忧。啊，当我想到旧战友，无奈也需交出笑口，不许有点错或漏，无谓也许通通接受，害怕只责落后。 有时候